口罩令。口罩令去年2月實施，有組織之後入禀挑戰當局的決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听晚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82点，跌262点，总成交金额120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4点，跌307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造价，腾讯控股348蚊，跌14蚊；美团137.8，跌7.1；盈富基金20.88，跌2.4；恒生中国企业70.44，跌1.34。阿里巴巴87.9，跌2.8；招商银行50.8，升5毫；中国海洋石油10.88，跌2.8；南方恒生科技3.93，跌1.62毫；京东集团206.4，跌14.4；药明生物56蚊，跌4.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245，瑞士法郎8.272，澳元5.842，加元6.289，新西兰元5.333，欧元8.5702。每百日元对港元6.1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3点，升335点。港金报182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6.15美元，卖出194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突发事故。较早时，马基仙峡道上山方向近梅道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场噶，非常之挤塞。龙尾分别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落山方向嘅龙尾就去到马基仙大厦。梅道下行嘅交通都系受影响噶，龙尾去到加富丽苑。另外，筲箕湾南康街嘅着火车辆都仲系处理紧啦，介乎耀兴道至到筲箕湾道嘅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噶。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浪翠园三期，较早时啦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丁九。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理工大学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必加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去屯门。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土瓜湾、长龙湾、六座、新茂坪、新茂坪南村、秀美楼、北角、骏悦二座、鲗鱼涌、太古城、六阳阁、柴湾杏花村20座、西营盘第三街100至106号真光大厦、大埔宝雅苑日和阁、元朗彩叶坪16座、元朗洪福村洪喜楼同埋元朗洪福村洪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日沙田水泉澳村清泉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OK， 收到晒。咁啊， 今日我哋嘅嘉宾啊，咁系呢个、今日嘉宾六点钟将会有今年嘅男新人，非常之年轻嘅18岁嘅阿德黄明德啊， 系啦，咁啊会带嚟佢嘅派台作品《留班同学》啦。究竟呢只歌同佢嘅真实经历有咩关系呢？一六点钟我哋就会听到佢嘅分享啦。咁啊，我首先咧想讲今日有一个好兴奋嘅消息，我一定要急不及待同你去讲嘅， 好兴奋噶。就是 好興奮嘅， 恭喜曬！ 唔係，因為我最近終於有教好瞓，終於瞓得著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有時係咁啊，做人，我個人咧做所有嘢都好認真，嗰種認真就係咧，我唔完成好一件事情，唔能夠將佢做到圓滿，我係會瞓唔著覺啊！即係例如好似我哋嘅一啲環節咁樣啦，即係有時我唔將佢完全咁樣去準備好啲資料啦，或者去準備好一啲嘅歌單，我真係哇瞓唔著㗎，我個人會攞攞攞攣咁樣㗎，即係我覺得我個人係有少少呢啲嘅病態啦。咁啊，所以最近咧， 你有幾耐冇瞓過？好搞啊！ 都好大，我谂个零月冇一觉系瞓得，个零月啦都，因为自从我玩呢个 Elden Ring 之后， 系我哋嗰次点唱点歌都好似有差唔多一个月了， 我就应该系冇乜边觉系瞓得系特别之满足咁样嘅，因为真系经常都夜瞓啦而家， 咁一路唔爆机路都瞓唔到咁系。 其实好得意嘅，因为事关小弟呢，即係最近玩呢个 Elden Ring 太沉迷啦，咁成日呢玩到三更半夜啦。咁点解会玩到三更半夜？第一就係因为即係平时工作好忙碌啦，咁然后返到去搞埋呢啲嘢，咁就好 夜。三更半夜可以玩囉。 三更半夜先开始玩啦咁样。咁所以就我係个性格就好似头先咁讲啦，我唔做完一件事我係会瞓唔着觉。咁所以每晚呢我都会俾自己有一个目标，即系可能系打赢一个 boss 啦，或者可能系做完一啲嘅任务咁样，我先瞓到落床嘅咁样。咁于是乎就啲瞓觉时间越褪越晏咁样啦。咁啊，最近咧终于将我所有嘅任务完成咗啦，因为终于爆咗机啦。咁我終於都唔需要再徘徊喺呢啲瞓著同瞓唔著嘅痛苦之間啦。 係咪嗰啲支線任務都爆曬啦？ 好多啊， 全部爆曬， 都差唔多啦，我諗8-9成啦。 因為即係講起呢啲爆機嘅有幾種，有啲人就係總之我主線爆曬，去到結局咁就叫啦， 就係啦係啦。 但有一種人係唔得嘅，佢要清曬所有支線任務， 要收集曬所有物品咁樣。係 啊，甚或乎嗰啲獎杯要齊曬， 係啦， 咁先叫咩噶嘛？ 咁我又未去到咁嚴重嘅，因為如果咁樣嘅話，就真係唔好話唔使瞓覺，我諗連工都唔使翻噶啦。去到咁嘅話，咁我就冇嘅。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而家做完曬自己嗰啲想做嘅任務啊，咁即係叫做有個圓滿嘅結局啊，咁我就將摆埋一边，就正式回归自己真实嘅人生啦，咁样咯。 点解会即系点解会咁嗰种迷啊？一种沉迷系会，我有冇试过？即系去到 我好耐冇试过呢一种沉迷嘅。好老实讲啊，吓，即系对上一次嘅沉迷去到咁样嘅地步咧。我谂应该要数翻我以前啱啱考完会考嗰阵时，啱啱兴 mon hunt 嗰段时间，即系大家仲会坐喺个快餐店度四个人联机嗰个年代咧，先系有咁迷噶啦。咁然后一路即系其实好老实讲，自从出嚟做嘢之后咧，游戏系会继续玩嘅，但系唔会玩到嗰种好沉迷或者废寝忘餐或者会为咗佢而瞓唔着觉嗰种嘅程度啦。咁啊，但系事关即系最近呢一只就身边好多朋友都有玩紧，咁啊，再加上其实佢入边啲音乐都好正噶，好老实讲，即系你会听到佢啲编排咧好激昂咁样咧，所以就嗰、那个投入感好大。 我见你特登出 post， 你知你个人唔系好出 post 噶啦。 你知我个人唔系好玩呢个社交平台噶啦。 系啊，你特登、出咗。出咗個 post 啊！因為係咁樣嘅，即係身邊有好多朋友都有玩嘅時候咧，就好想話俾佢哋聽，我搞掂咗啦，你哋快啲翻去自己回歸自己真實嘅人生啦，唔好再沉醉喺啲咁樣虛擬世界度啦，咁樣啊！ 但你嗰度寫話，你第一次試魂類嘅遊戲，其實魂類 系即系代表咩咧？ 嗱，魂类咧，即系好似咁，我哋音乐有好多 genre 啦，系嘛？咁啊 ，game 都有好多 genre 嘅。咁啊，我哋平时即系好咯，好例如打个譬如就系嗰啲宠物小精灵嗰啲，我哋叫做 RPG game 啦，即系呢个角色扮演嘅游戏啦。咁但系喺呢个魂类游戏咧，佢好别树一格嘅，佢都系一个角色扮演嘅游戏，同埋一个动作游戏。咁但系点解有个叫做魂类呢一个名产生咗出嚟咧？就等于啊吓，当年呢个 City Pop 呢个名嘅诞生一样，都好别树一格，死都要拉翻去音乐度。咁咧就因为早几年有一只嘅初代嘅魂类游戏叫《Dark Soul》。黑暗靈魂，咁嗰陣時就其實佢都係一個主打一個角色扮演嘅遊戲，咁但係因為呢個廠商出嘅 game 同埋呢個製作人宮崎英高出嘅 game 咧，都出名係好難嘅，即係嗰啲 難度好 高 嘅， 咁啊，所以好多玩家會要挑戰好耐先可以過到版咁。咁於是乎一啲類近呢一隻 game 嘅模式嘅遊戲，同埋呢個製作人話呢間廠商嘅遊戲就被稱為做一个魂类游戏， 佢有冇啲咩？即系头先你讲可能难度高啦，但有冇啲喺美学上面嘅嘢，或者一啲游戏机制上面嘅嘢，系会定义为叫魂类噶？ 佢哋大多数嗱，首先讲个美学上就系大多数都系一啲比较中世纪嘅设定嚟嘅，咁、但系即系入边就有好多好夸张嘅一啲劇情啦，或者生物啦，同埋佢嗰個自由度好大啦、 哦，開放世界 係啦，開放世界啦咁。但係最主要因為即係我諗佢最主要嗰個共通點真係係好難咯，即係喺個難度度見稱啦。咁、因為其實佢每一代咧，你玩落其實好老實講地都有啲好共通嘅地方嘅，即係可能啲武器啊，或者敵人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一啲老玩家、一啲 fans 就會一睇就啊，呢一個人製作嘅遊戲都係有一個好近似嘅樣板喺度嘅咁樣，即係不停進步咁樣咯。 哦，因為咧，我最近我少玩家用遊戲機嘅遊戲嘅，我真係手機嘅多啲啦。最近好得意，我玩一隻即叫因为佢都沉迷，但係玩得好开心，一隻大家已经玩咗好多年㗎，可能啲人弃晒坑㗎啦呢隻 PAD。 哇， 即係 你怀旧人嚟㗎喎。 十年喎出咗呢隻，即应该係大学时期已经出啦。 嗯， 嗰时其实我冇乜点玩嘅，我有 download 过落嚟，但係冇乜玩。 嗯， 原因有二，第一唔識日文。 係。 而家起码懂得拼嗰啲音知佢做咩啦。第二就係好难。 嗯。 真係又係難度嗰啲，即係你轉，即係轉珠遊戲啦。即係嗰時打機係唔想用腦，或者可能嗰段時間有其他遊戲玩，所以我係嗰時會覺得呢個唔係我嘅 first choice 咯。 所以去到好後期，你先開始識得欣賞佢係嘛？ 係啦，因為又再加上。而家好多啲合作活動咧，我係好迷啲合作嘢嘅。 哦，即係我中意動漫， 係中意可能佢會同日本嘅動漫合作啦，一啲可能日本漫畫雜誌嗰啲，總之裏面係會出現好多你好熟悉嘅動漫角色嘅。 嗯嗯， 咁變相呢個係一個吸引地方嚟。我玩另外一隻遊戲《怪物彈珠》都係因為合作活動，我中意動漫，而佢哋可以有，咁所以我就會中意啦。第二就係可能喺呢十年之間啊。点解人哋十周年嘅时候先即系叫认真去研究呢？因为试匀晒，就好似爱情一样，你试过晒之后，你终于知道自己想要啲 爱喺边度啦。 你试过其他游戏，有啲真系唔使用脑，或者一啲好无聊，之前讲嗰啲咩放置类嗰啲，你真觉得 冇满足感嘅， 冇 point 啊？点解玩呢？即系试玩过，可能有一期会 OK 嘅、玩到咁上下呢啲，你就会摆埋一边嘅。 系啊，系啊，系啊，明啊。 咁再加上一樣嘢呢，就係即係呢個遊戲嘅精髓呢，就有啲似我好鍾意玩以前細個啦嗰啲集換式紙牌遊戲，就係、是、你買咗嗰啲唔同嘅卡組唔同嘅卡返嚟，你要砌一副屬於自己嘅牌組，然後出去同人比賽嘅，亦都要視乎個對手你砌嘅牌呢亦都唔同，即係冇話即係一本天書讀到老，冇話你一副無敵就贏曬，一定係會有啲相生相克。即係如果你設計遊戲方面呢、這個所謂嘅平衡就應該係咁樣樣咯，唔會有一個無敵嘅 嘅組合嘅， 即係等於我哋玩寵物小精靈都唔會有一隻小精靈係最強嘅咁樣。 即係講呢個好似呢個世界嘅嗰個理論一樣啊，係平衡嘅。 嗯 嗯, 嗯， 同嘅屬性之間，所有遊戲你都會見到最基本火、水、木、雷或者土啦，然後黑同埋暗咧，唔係。光同暗永遠就係自己另外喺一 set 兩個自己互相有抗性嘅， 一啲有打開機嘅聽眾 你就 會 明 白， 通常都係嗰啲都係嗰幾隻色嘅啫，紅色、綠色、藍色， 嗰啲構成嘅元素好相近， 係啊，即係你知都係咁樣平衡，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一個好嘅遊戲係就係有咁嘅平衡性咯，可能佢會有啲真係呢一期。攞啲好毒嘅 term 出嚟，呢、這个 meta 里面佢可能系 T 零嘅，系啦 ，meta 即系而家呢一个 最个环境 呢个环境啦，呢、這个版本 嘅 就会分 T 啊 啦， 即系 T 零啊最劲，跟住就 T 一二三四就如此类推就渣啲咁啦，咁都会有呢啲嘅，咁、所以就个游戏做得好唔好嘅平衡性先会令到啲人继续玩落去噶嘛，如果有我玩有啲游戏系，总之佢出最新一期嘅角色你抽到咧就得噶啦。咁因为佢一定係最屈机嘅。 係 但係你玩咗可能个零两个月之后佢再出新嘅铺呢就冇㗎啦。咁呢啲咪唔够维持到落去囉，令到你。 所以我发现我同你其实真係某程度上喺音乐上也好呢，喺玩上面也好呢，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分野喺度。我唔鍾意玩呢啲俾钱就赢得到嘅 game。 呢嗱个 point 就我啱啱讲嗰样呢是比錢都不一定贏到的，就是、 哦 okay、 即是我玩的 PAD 就是、我說個 enjoy 的位置就是你可以透過自己去將你手上僅有的資源砌成一個組合、然後打得贏一些你曾經打不贏的關咯、你網上看很多攻略可能它會有、這個的組合呢就會贏的了，但其實你沒可能有一模一樣 100% 一樣 的角色啊裝備，那你就唯有自己去在我自己的 library 那裡左抄右抄左砌右砌， 發揮創意是最重要的， 是所以就係呢個過程，就好似以前砌 deck 咁樣咯。 係， 你有咗呢個過程，然後你成功到咧，個滿足感就好大啦。咁我就突然之間有呢個咁樣嘅體悟。 好啦， 之前冇嘅，即係呢啲 算 係 欣賞你啦，都係一個發揮創意嘅過程嚟，好緊要嘅呢樣嘢。係 啊，緊要噶， 即係點樣去攞住僅有手頭上有嘅資源去做到最好嘅嘢出嚟咧？咁樣樣， 因為太多攻略可以睇啦。 係， 即係你有攻略嘅時候，係會令到。快啲嘅個進度，係啦，但係有時會同時少啲樂趣咯，即係好似你玩啲 RPG 就係，即係一個公開個大板塊個自由世界咁。如果你自己慢慢揾出嚟係過癮嘅，但係你冇咁多時間解啫。 冇錯。 但係啱啱講呢樣嘢好緊要，就係啲遊戲啊，呢個世界都好，成日講嗰種平衡啊，能唔能夠 balance 咧？ 有真女一世都是粉碎，逝去通通失去，吓惊倒影废墟，吓镜头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清焦距，吓波遮掩大去，白日来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来霜会变，又。

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夜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血液通通流红色。每日天光时能叫我微微的笑，犹如青春。 经过了三年计划之后，泳儿新的 project 终于诞生了。刚刚听过有最新派头作品叫《早上 37.2 度》，等你可以自己套入去。究竟如果你瞓醒觉得自己好热，原因是什么呢？ 心所向全属你一魂，唯独你能让我的情迷落泪到枯干的眼底，望着你厮守到千世，为求留在那天相拥你姿势，却被痛撕裂身体。从今发誓，愿厮守终生，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分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心所全属你一吻，全部爱行大理石，记低亡灵的躯体，恒河及中世，化为最美耀眼光辉，用血与泪堆砌，地壳震裂。珍珠般的你，像你和后冠多凄美，还能凝望你风景就很以离。 听过陈慧敏的最新派台歌，歌名叫做《太基》，感觉到血液在流，代表住你个人仲生存紧啦。但生存在世，都仲有好多抉择要面对。 枕边胜利的风雨声，夜半残海的花雨平，水中间失速间半醒，骤雨下浮沉难清。这枝干中有风骨跟格调，不敢接护我已别人如水灌晓。长头那冬花细蝶风泪飘，寥寥有几颗云遮住了，我未算是梦。 刚刚听过这一首来自一位朋友叫钟楚乔，有个生日派台歌叫做《道间》。讲述一个过渡的故事，怎样度过人生之中一些的取舍，一些抉择呢？ 凝望片段，仍是脑海戏中是你 在心里乍现，假幻似真，像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赠贫四喜是声势浩荡，偶幻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现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心里漫游，纵使我道行是孤单，但我相信，在这心的深处，我可找到真善美。是啦。将我撩动我心豁出是我心底里的说话，如意仍扣上在心里乍现，还似真相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振频四起是声势浩荡，偶还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应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和愿为发光发亮，一生发光发亮。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可以尝试向前人学习，跨越两个不同年代的音乐人合作，听过 Juno 和卢冠廷的旋律故事。 又或者想找到问题的答案呢，還有另一个方法，就是找回自己最初怎么想。好像近日来这位朋友一样，找回自己的初心做音乐。用了新的 artist name， 他是张俊桥，用到 Manson Vibes 又推出这首新的作品，是一种他自己很喜欢的类型，是 rock 歌来的，有这首 Questions。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 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筲箕湾南康街较早前的车辆着火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介乎耀兴道至到筲箕湾道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一大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咁就系筲箕湾的南康街因为汽车着火，介乎耀兴道至到筲箕湾道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往前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车龙排到近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开始繁忙，另外屯門的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日村。在封路方面，再提提大家，红磡道因为水管急收，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佛光街天桥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筲箕湾南康街的车辆着火事故刚刚清了场，来回方向全线解封，车辆大消散。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象鼻山路落车如景新城去屯门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 Grand Yoho 10座、元朗妈环路7号富来花园 B 座、屯门黄金海岸16座、大围富家花园2座、粉岭华明村仲明楼、荃湾奇德尊新村 A 座、将军澳欣怡花园7座、葵涌石荫村至石楼、葵涌葵芳村葵爱楼和大埔广福道27至43号美德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斌臣，今日呢一位嘉宾系新人嚟嘅，睇佢之前参加比赛嘅片段咧，哇，真系唱得好听啊！ 系贾波成，后后生生学生歌，好有前途噶，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得王明，得来不易。 唔知佢终于可以出道，心情同感觉系点呢？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我今年乐坛嘅男新人王明德阿 Dark 嘅。 Hello， Dark， 你好，你好，各位大家好。 好，我 系今年新人。 系， 你不如介绍咗先啊嘛，咁心急做咩啫？ 好，打断咗你先。 新人， 好，再嚟一次。系，我哋今日有阿 Dark。 Okay. 我是今年新人德王明德，大家好。 我谂唔使咁荒谬嘛，嗰件事帮你介绍佢嘛， 都系嘅。公司训练有数啊，即系第一次同大家见面要打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上次你嘅师姐啊 ，Ellie 都有讲过，公司有训练讲嘢嗰啲咁样个。咁但系咧，作为呢一个新人啦，我哋苏永音乐咧都有呢个 短作啊。 送俾你啊！用王明德呢一个名写一句嘢啊！ 系啦，今日呢一句就系 得王明德来不易啊！ 其实你呢个名字太好发挥啦。 系啊， 得得唔系得呢个字好好发挥，太多选择俾我哋。 或者可以讲得字睇群尾又得噶，其实好多可以讲噶。 德艺双馨啊嗰啲咧。都可以用 到。這個型啊，這個 正不正啊，這個 隨時袋在一個袋子裡， 是啊， 即是介紹自己就恭喜發財這樣拉出來。 是啊，遲些新年拿出去鬥利是用，可以回公司跟老闆鬥利是，就是拿這張了，可以的。 祝你得一想二，可以。 老闆這封利是真是得來不易 啊，這樣。希望你喜欢这个见面礼啊。 多谢多谢，喜欢超喜欢。 之后就会托你的同事交到你手上，到时候可以见到实物啦。现在我们就隔空咁样俾你见到先嘅。咁、但系呢个得来不易呢，都系我哋觉得系可以几好嘅引子去俾我哋了解关于你嘅。因为你年纪轻轻，但系就已经可以成为呢一个乐坛嘅男新人啦。即系我哋都估啦，呢一个机会绝对不易啦，应该中间你都经历咗好多，即系可能比赛啊，或者之前自己玩咗音乐好耐啦。咁即系追溯翻你玩音乐呢一样嘢系大概咩年纪开始嘅？真系 咩年纪啊？我谂接触音乐其实好细个嘅， 系 小学到啦，即系嗰啲木桶笛啊，即系嗰啲choir 啊，同埋我玩过咧步操乐团咯。 步操乐团 ，OK， 系啊，步操乐团咧，佢系点样咧？佢就系吹奏嗰啲叫咩？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你系要一路步操一路吹，即系一路喐啊，一路操兵咁， 系 咁样一路向前吹咁样。 点解会无端端参加咗呢个步操乐团嘅？ 因为小学嗰阵时佢有放有活动嘅，咁就有个咁啱我哋学校就有步操乐团。咁我就参加，因为我本身其实细个我諗应该都系好鍾意音乐啩。但佢唔好记得咗最主要个动机系咩，不过系一直玩到小六毕业囉。咁之后就开始中一二都冇乜点样玩音乐嘅，其实因为最主要系画画多嘅我嗰阵时。因为我系读体艺中学嘛。咁就佢系有分体育啦同埋艺术咁样嘅。咁其实最主要我就系、是、艺术嗰边比较系视艺，唔系系啊视觉艺术嗰边咯。 嗯嗯。 咁我就主修咗艺术几年啦，咁但系我因为留咗 part 啦，所以又读多咗几年咁样，即系就主修咗五年，咁去到中三就比较少啦，咁就开始玩音乐咁样啦。 呢个转折都大，即系由即系艺术嗰一边转去玩呢个音乐，有冇话嗰个契机或者嗰个转捩点系？乜嘢会令你突然间好似去到一个年纪想好似对音乐嗰个兴趣会大啲咁样呢？ 其实反而个专业点系个人囉，系我阿哥，因为佢系玩音乐嘅，都系佢有夹开 band 嘅，咁佢就主要弹电吉他啦，咁佢依家都有继续玩啦，咁就以前细个咁喺屋企就听到佢弹，咁就叫佢教咗我四个最主要嘅 chord 啦，木吉他。跟住自己去彈，咁咧就之後就慶幸就同佢一齊夾 band， 咁就即係個 family band 咁樣嘅，我阿哥啦、我啦同埋我表哥，又就再加一個 friend 係打鼓咁樣咯，咁但係之後就冇再夾啦。咁其實我都未開始唱歌嘅嗰陣時係主要玩 bass， 即係低音電吉他咁。咁但係開始嗰陣時咧 ，feel 到自己有少少唱歌嘅感覺出咗嚟，因為嗰陣時好中意唱和音，即係好中意咧。我阿哥唱歌嘅時候，我就加啲和音落去咧，咁就突然間就覺得其實唱歌都幾有 feel， 即係幾好玩。咁之後就開始喺學校就攞住支木吉他自彈自唱，即係有啲咧學校嗰啲 open day 啊，嗰啲 music 嘅咩新春團拜嗰啲咧，咁我就有 有啲咁嘅嘢就要表演啦。 之后就表演啊咁样咯，咁之后就我记得咧，因为新春团拜咧，佢系喺个礼堂度表演啦，有楼下咧就好多围咁样食紧盘菜咁。 O K， 咁系咪唱贺年歌啊？ 楼上去表演， 弹住唱财神到咁样。 用电吉他系电吉他同 bass 去弹财神到， 财神到， 再整段 solo 啊，要喺中间大佬。 即系嗰时玩啲歌咁，即系团拜使乜一定要玩翻啲？ 嗰时唔系嘅，唔系嘅，嗰时系我有弹木吉他，嗰时开始自弹自唱嘅，咁、唱翻啲都英文歌啦。我以前系唱英文歌。 多嘅，系啦。咁之后就一直唱啦，咁就参加声 con， 我人生第一个比赛，学校校内嘅声 contest， 咁样就玩咗两年。咁之后就有奖啦，咁之后就开始再个胆大啲，就参加出面啲十八区歌唱比赛嗰啲啦。 即系你都系一个由细玩比赛玩到大嘅人嚟嘅、哦， 叫做系啦，都系。 但我想问一下，头先听你讲到玩和音咧，开始对唱歌呢一样嘢有个感觉喺度咧。其实呢样嘢我觉得系难嘅，因为难在难在咧，平时你中意唱歌，可能你会跟住啲流行曲嘅主唱去唱啦。但系要和音咧，其实你小根系好难做到嘅。你系本身有学嗰啲和音嘅 theory， 定系可能真系可能自己本身听住阿歌唱嘅时候，自己已经会知道要点样去唱和音嗰一种嚟噶？ 其实和，因为我其实我音感比较强嘅，我觉得，即系我和音系可以你唱嘅时候，我就好直接就可以谂到咩音出嚟噶，咁所以我就嗰阵时我系听住佢唱之后就和出嚟咯，系即系冇啊冇学啲咩 theory， 我连学唱歌都系入咗行之后先开始学， 呢个系天分嚟， 冇跟到啲咩好专业，系少少咯，少少嘅。少少嘅天分 我会咁样形容，就系、是、呢一份天分啊，就系、是、得来不易啊！ 哇，咁样俾你兜到 有讲 听到， 但系因为都真嘅，因为头先听你讲话，初期系咪唱英文歌比较多啊？真系嗰阵时 系净系唱英文歌添啊，系即系我冇乜点听，系啊， 系咪因为即系可能同阿哥一齐夹 band 啊，即系身边佢哋都系玩英文歌多啊，定系嗰阵时真系自己中意听英文歌定系点？因为听你唱英文歌，譬如比赛嗰度咁样样， 系 都真系嗰种腔系。即系扮唔到，即系譬如我哋上咗年纪，突然间走去唱歌咧， 咩叫我哋啫？你 你都系啊！你冇你冇喺个靓仔面前扮晒啦， 大咋？ 边方面啊？系咯，即系我哋可能而家叫年纪大啲嘅时候要去唱，其实嗰种腔同细细个已经听住浸淫出嚟唱嗰种声底，好明显系唔同嘅。所以系咯，我都好奇就系你嗰种唱英文歌嘅感觉，自己有冇怀疑点样慢慢吸收？收翻嚟啦，就系。 其实因为我以前完全唔听广东歌、不过反而我同我阿哥夹 band 咧系玩广东歌嘅。我就系啊，我点解会接触英文呢？系因为本身我学校英文学校啦，咁就其实佢入面有个叫 band club 嘅，即系有啲咩学会咩学会噶嘛，有个咁就有个叫 band club 咁样，我就同另外一个弹琴嘅同学，咁就夹住一对嘢咯，即系一个组合咁样咯，咁两个人夹嘅组合，咁就主要都系玩英文歌咁。托嗰啲有个外籍老师主办嘅，咁佢托佢就有好多外籍人士啊，嗰啲去1563系咪嗰个吧嗰度表演啊，或者好多佢哋嘅聚会都会嗌埋我哋表演，所以其实主要都系英文歌，咁、所以其实嗰阵时我系冇乜点唱广东歌，甚至唔听嘅，净系听英文歌。 咁、所以就久而久之，你又听啊，又唱，又同嗰啲人沟通，其实嗰个腔口都慢慢地会有嗰阵除喺度啦。 系啊，但系沟通又冇嘅，我唔识英文嘅。 系唱歌就唔知点解得咗，差咗就觉得 系啦。就系啦，即系有个好搞笑经历咧，就系我记得我喺1563嗰度表演，咁我唱完几首英文歌啦，咁下边有啲外籍人士，咁佢都系玩音乐，都系 producer， 咁佢就伸只手过嚟啦，嗰个友谊之手，咁我就握一握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啊 ，OK OK， 之后佢就一路喺度讲，之后我完全唔知佢讲乜，之后就 yes， 之后佢好似 feel 到，佢好似 feel 到我唔系好识讲，之后 great， 但系因为可能睇你表演会觉得你嘅 俾你握到啊， 即系譬如睇你比赛，即系英皇嗰一个咧，即系唱 photograph， 你听佢唱，哇嗰啲字嗰啲音咧， 唔讲以为佢系土生土长嘅外国人咁 有英国 action 以为你 friend 咁样，即系嗰种嚟嘅， 系啊，其实有少少啦， 系。 不过我都我自己听翻自己唱英文歌都觉得系，即系好自然嘅嗰、那个，系唔知点解。 因为听得多啊，系嘛？即系你听得多，好耳濡目染之下，你大概会知道其实哦，即系嗰个歌手唱呢啲字个音点样样玩法，你就好似听得多会跟咗咁、 其实我觉得系啊，呢个都系其实音乐最重要嗰个输入就系你平时听开啲咩，你就中意啲咩，即系你就会出啲咩出嚟咯。我觉得 会唔会渐渐变到好似你一唱歌咧，好似个毛系转咗去做另一个人咁样啊？即系直头好似系好似平时系 眼好似变蓝色咁 样，一唱歌就转咗个毛啦咁样。 都系啊！我一唱歌同埋台下都争得远，即系尤其是一唱英文歌嘅时候，就唔知点解好有 feel 嘅，又系好 groove 啊，冇错。 咁英文歌其实你自己有冇喜欢听边类型或者边一啲歌手嘅歌嘅都？ 歌手啊，其实我本身无论广东歌还是英文歌都冇乜话鍾意特定一个歌手嘅、嗯。不过我比较偏向听 country 或者 Asheron 咯，就系、 是。嗯，即系都系有得弹下嗰啲啦。 嗯，我支吉他都系跟住去买啫嘛。 哦。 我比赛我支吉他咁细支都系跟住去买支咁细支嘅吉他。 就系跟阿 Asheron 买嘅。 冇错，冇错。 哇，真系公欲善其事嘅呢啲， 啲先利奇。 系啊，咁啊，但系即系逐渐啦，即系参加咗好多唔同嘅比赛，到真系入行啦，出咗第一首作品。其实到而家你嗰、那个呢个历程啊，你觉得入咗行之后有冇话啲比较特别嘅感受系点样样咧？即系有冇啲乜嘢系同自己本身想象中入行应该系咁嘅喎？原来系好唔同嘅咁样。 其实又冇乜特别大唔同、啊，即系我本身想象中入行其实都系唱歌嗰啲咩啫，即系都系音乐方面。 嗯， 所以只不过系嗰、那个模式好似系职业咗同埋专业咗咯，因为喺录音嘅过程下边咧，即系好多都系专业嘅人去帮我录啦，即系好似呢首歌咁样系cushion 咁样帮我录啦。咁、嗯、一行入嗰个录音室，其实真系同平时自己喺屋企录 cover 好唔同。 嗯。 只不过系呢啲体验就令到我觉得，即系音乐都系可以好认真咯，即系唔系玩玩下，唔系即系弹下吉他、唱下歌咁样。其实所有嘢，背后运作紧都好多嘢咯，除咗幕前表演嘅嗰位歌手之外， 系有冇令你压力大咗噶？即系因为嗰样嘢，咦，唔系喺屋企录 cover 咁 casual 咯，件事 压力大就一定有嘅，尤其是咧，我录到系唔系好敢去厕所啊。即系，因为咧呢、這个系嗰、那个体验好搞笑嘅，cushion 一直喺度录啦，咁一个 tick 一个 tick 一个 tick， 咁佢就喂好啊，继续啊喂，咁样就即系我好急咯，即系一直都系唔敢去厕所嗰个，咁嗰个压力系大嘅，其实，即系同埋你嗰个空间就系得你同监制嘅啫嘛， 系， 即系你就唔系所有嘢唔系自己控制到，自己净系负责唱，所以个压力都大。 咁而家出咗道啦，但我諗对于你嚟讲最重要令到你出道嘅一个事件就係即係你公司嘅嗰个比赛啦。其实嗰时你参加嗰个比赛嘅时候係咪都有一种心态，我希望可以透过参加呢间唱片公司比赛可以有啲成绩，可以有机会成为一个歌手。嗰时係咪咁諗㗎？ 其实嗰时佢讲呢就已经讲到明话冠军係会签约咁样嘅。 係。 咁但我就当然唔系以呢个为目标啦，即系虽然我由唱歌嗰一刻，甚至我之前 busking 都系一直系想做歌手，但系冇谂过会以一个比赛嘅形式去入到行咯，冇谂过噶，系不过去到最尾就虽然唔系冠军咁，但系都有幸入到行，呢个系好彩咯。 当时有冇话啱啱参加呢个比赛嘅时候，即系头先你咁讲，就系、是、可能都冇谂过会系因为比赛而可以正式成为签约歌手。咁当初你参加嗰个比赛，抱一个点样嘅心态，系可能储下经验定系点样样？ 见友啊玩啦，咁样之前都玩咁多比赛啦，咁 嗰阵时啊，系其实系有少少，虽然好荒芜咁，但系其实系真系突破自己嘅，因为我冇玩过啲有镜头底下嘅比赛，即系之前都系歌唱比赛，自己唱完咁啊走咁啊算啦，攞完个奖咁样。咁但系今次系，同埋今次系一个淘汰赛咁样嘅形式啊嘛，即系每次都系要逼到自己做最好啊，因为惊俾人抽走咗就冇下一集玩或者冇得再玩落去，咁所以系比之前啲比赛更加有压力。同埋有少少驚咯，因为我啱啱踢馆嘅时候系跳唱㗎嘛， 即 係我平时唔識跳舞㗎嘛，即係通常揸住吉他啊唱歌嗰啲你都唔会觉得佢系会懂得跳舞㗎嘛，即係都有嗰个好奇怪嗰个感觉，咁但係最主要就系我都 enjoy 个舞台啦，即係尤其是决赛嗰一日我唱 photograph 嗰一日就系上到台 enjoy， 咁你唱得好或者表演得好自然就会有人即系欣赏你咁啊，觉得 系啦，同埋见到评判嘅评语都好正面啦。嗰下会唔会有啲 surprise 都估唔到，即系得到专业嘅人士，譬如泳仪啊、古巨基啊等等，佢哋俾嘅意见噶嘛？都嗰次决赛 嗰阵时 surprise 嘅，不过 最 surprise 反而是真的阿古山古的基讲嗰番说话，因为佢讲得好大啊，佢讲得唔知点讲，好夸张，我好形容为 五个字啊嘛，好听到黐线咯。 系啊系啊，佢话如果公司唔签就佢签我咁样，就呢，我觉得呢个评语系好惊讶咯，个客系啊。 咁跟住去到一个几时嘅时间点，就即系公司就 知道会 打电话俾你啦，就话啊揾你倾下啦，跟住就签你成为公司嘅歌手啦咁。 时间点啊，其实好似系完咗冇耐就倾好咗啦。 嗯， 即系完咗个比赛，我谂一两个礼拜到就已经倾好咗。 有冇种难以置信嘅感觉啊？ 系咯系咯， 哇，真系唔系净系第一都可以签到咁样。 其实系啊，一定有呢、這个，即系哇，唔系第一，大佬。同埋其实成件事，我会形容由我 busking。唱歌去到依家入行，其实成件事都好快，即系所有嘢都嚟得好快。因为其实我讲紧 busking， 我唔系 bus 咗好耐，我 bus 咗半年到嘅啫。我都系由上年嘅三月，二月尾三月到啦，就 busking， 咁就去到其实依家都系三月几四月嘅，我已经出咗歌入咗行，所以其实成件事都嚟得好快，所以系反应唔切咯，反而嗰一下系。 冇，你一路储落嚟嘅，由以前跟阿哥一齐玩嘅时候，所以你最紧要记住四个字就得噶啦， 得 来不易。 宗旨啊，今年嘅宗旨要记住呢四只字， 得来不易， 有机会都珍惜啊！ 呢个系一个送俾你嘅一个说话嚟。 除非将不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争吵惯，常和好于当晚，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前面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悲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善后，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至悟透，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从前不懂这出经典戏太夸张，明明相恋情侣露半分开太牵强，为爱时时已退让，骗人那原则开张，今天这抉择轮到我，被虚构戏剧还哀伤。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善后，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至悟透，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待我厮守。谈 情在这刻太荒谬，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既往不够，谁来假装妥协三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善口，祝你与我此后各有新出口，因邂逅你才看透，我终身自与为所爱仍为所信分开，如没法可兼有。 听下今天我们嘉宾德王明德之前 cover 俏郎君的 track 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西湾河下昼发生致命车祸，一死一伤。事发下昼大约四点半，现场消息话，一架白色七人私家车铲上西湾河街行人路，撞到两名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送往东区医院之后证实死亡。本港新增6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宗境外输入。今日有250间学校恢复面授课堂，呈报咗共7宗快速检测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包括5名教职员，其中2人嚟自同一间嘅学校，但中心相信2人嘅感染不相关。其余2宗个案涉及2名嘅学生嚟自不同嘅学校。另外，再多26人染疫之后死亡，其中3名的死者在公众殓房检测发现阳性，其余23人在公立医院离世，包括一名59岁患有末期癌症的男病人。钻石山月亭轩第一座和沙田水泉澳村清泉楼下午先后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10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日上午11点和在大约下午1点完成行动。受限区域内如果有应届文凭试考生，需要在第二日参加文凭试，或者考务人员需要在第二日为文凭试担任考务工作。政府呼吁相关的考生或者考务人员今晚8点前到临时采样站表明他们的身份和出示相关的文件，优先检测，尽早取得检测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听晚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挤塞啦，需要间歇性封闭噶。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去车龙排到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在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方向的支路，因为较早时曾经有坏车，虽然拖走了一带仍然是挤塞的，龙尾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鬼业街近上月道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的龙尾排到城门

寫歌離不開都係例子。 我中意你啊！ 係啊，係啦、 啊，女仔啊， 最容易寫嘅、最容易入手嘅題材應該冇去到人生咁大啊，因為即係可能都係會去啦呢啲我中意係啊，波成咁講，我中意你啊， 最好係諗住可以自彈自唱氹。 係啦、啊，冧下女仔嘅，即係我覺得最初嗰個 approach 去寫呢首歌嘅時候，可能即係會大概係一個咁樣嘅畫面。咁但係可能之後再同阿林若玲去傾啦，即係可能佢覺得，唔係、如果你第一首歌即係想大家認知你多啲嘅，咁可以用今次呢一個題材。咁我估嗰樣嘢就係咁嘅。 我估埋你就揭曉啊！咁呢一首歌呢，我想估就係其实喺录音嘅时候，虽然头先你有讲过即係录音嘅时候会紧张啦。咁我觉得係 Cusson 应该系咪都俾咗好多嘅信心同埋自由度，你叫你自己多啲去试下即兴去处理下隻歌啲音。因为譬如去到即歌中后段甚至乎最尾 chorus 嘅时候，点每一句嘅尾音呢，你会多返好多即兴嘅嘢去点样修饰个音。而 Rich 呢一样嘢都几似係之前你可能喺比賽或者你 busking 自己都講嘅時候，會自己將啲音質自己改編下少少啊咁。即係我覺得可能 Cusson 亦都知道你有呢個特質，所以就同你講，你放心地去試下，即興地去玩下嗰啲，睇下邊一 take 啱用啦咁樣。咁而令到呢隻歌去到一啲叫做澎湃啲嘅位嘅時候，聽落去每一句都會有少少唔同，同埋都 feel 到你 enjoy 喺裏面摁緊嘅嗰種感覺咯。咁呢個就我想估就係錄音時候你同監製之間嘅溝通啦。 系啦，咁你可以依次序开股啦。 讲咗奔神应该系错 嘅。哎呀，我仲好有自信添嗰一下。 作歌都系真系识女仔咩？ 我通常我觉得都系噶嘛，应该。哎呀， 一念自信。 咁嗰时系喺 Racing Camp 度个题材系定咗啊，系同而家差唔多定。其实嗰时完全冇题材，纯粹得曲噶咋。 其實 writing camp 就因為我本身 writing camp 嘅模式係咁樣嘅，其實有兩組人咁樣，咁但係其中一組就我同 K 真咁樣啦，咁但係就因為一開頭唔識噶嘛，其實有個破冰儀式嘅，咁就我哋傾咗好耐嘅，因為佢有兩日嘅，咁就其實第一日多大部分都係傾偈咁樣啦，咁其實喺傾偈期間就傾。佢哋系咁摸我，即系摸索我。 嗰个咩 cam 嚟噶？讲清楚啲。 佢哋仲系佢哋，即系唔系定 K 真？有佢哋一起去摸索你， 冇入错 cam 啊嘛你。 唔系啊 ，writing cam，writing cam 系啦。因为佢哋喺度摸索我心底入边有啲咩想法。 系 咁就讲，即系由我介绍自己啦。咁就讲我自己留咗两。班啊，咁就其实感情都有嘅，但系唔系呢首歌，咁所以就佢系有讲咗好多关于我自己嘅嘢咯，咁就然后就去到我同 K 真咁第一首歌嘅时候咧，就谂紧咁有啲咩可以作为命题，咁就其中拣咗就留班呢个 topic， 因为几特别同埋几代表到我自己。 你自己对于同人介绍嘅时候，即系除咗讲头先上一 part 讲音乐嗰啲啦，咁即系去到留班，即系可能关于读书嘅，其实咧咪向来都冇乜所谓，咪照实讲咯。即系你对于读书可能即系唔系你最大嘅兴趣，咁现况系咁，咁就冇所谓啦，都系咁样讲啦，咁样。 其实留头一两年系在意嘅，即系。因为我是中一中二逢二进一咁样留上去㗎嘛。咁其实嗰陣时係在意，因为你每年都要适应啲新嘅同学呢，咁佢哋又望住你，你又望住佢，好尴尬，即係觉得你大过佢，但又一起上堂，咁又会笑你留班仔呀、咁之后有咩睇艺场清树呀嗰啲嗰啲咁嘅花名咁样啦。咁之后就我就去到，不过去到中三中四其实都已经习惯咗。即系俾人讲咗五六年啦，大佬，即系都开始习惯咗，就系话咁我留班咪留班咯，咁都留咗咯，冇所谓啦，咁样咯。 系咁点样适应嗰啲日子啊？大佬，你两年咁样有啲新嘅同学嚟，跟住你又要适应嗰啲 同 冷言冷语啊， 倾下偈啊，认识下佢哋啊， 啲人啲说话嗰啲，咁点样 handle 啊？自己嗰阵时 点样 handle 啊？又冇、啊，我觉得系其实正常，大家我唔知系咪因为我比较个人比较点讲咧， 比较 乐观， 我都唔知咁样讲，冇比较低能咯。即系我好容易同到啲细过自己嘅人玩嘅，即系、尤其是咧，其实最搞笑系我同自己本身03嗰届冇乜 friend， 我反而系同0405系最多 friend， 即系我觉得同佢哋玩开心好多。咁、所以就反而又冇话啲咩，反而系一开头嗰一两个月会比较尴尬啲咯，即系我又冇朋友喺嗰一届， 系 识啲咩人咁样。 咁但去到一个咩位嘅时候就觉得，咦，好似要吓、即系读下书，花翻啲时间落去咯， 或者认真要搵一样嘢，搵一门自己叻嘅嘢去发展啊！ 即系自己开窍觉得啊，定系唔系都有啲压力咯？屋企又好，学校又好咁样。 其实最主要系因为去到我冇得再留班。 用 即系因为学校个规定，我个规定系一个学生只可以留两年咯，佢留到第三年就劝喻离校咁样。 哦， 咁所以系因为冇得留，咁同埋不过系有少少一个感动嘅经历嘅。咁就有一次我同我阿哥倾偈，咁佢就因为我本身我阿妈年纪比较大啦，即系生我嘅时候都，咁佢就话同我讲话迟两年毕业就阿妈就迟两年退休啦咁样，咁系有少少感触嘅，因为。就算我俾人劝喻离校都好，我转校我都系要留多一年咁，即系你转一间新学校，其实佢都系要你留多一年噶嘛，即系好大嘅机会。所以其实嗰阵时就知道真系要读书咯，同埋咁啱嗰阵时拣科咧，可以拣翻啲自己真系中意读嘅科目去读啊嘛，即系唔使，因为中三你咩科都要读噶嘛，但系去到中四嗰阵时就可以拣翻科去读，咁就有翻个兴趣咯。 哦，拣咗啲咩科啊咁？之后而家 中西史 哦， 文科人 系啊， 你知文科嘢？ 文科，因为唔系，其实最主要系因为咧，你bio 啊、physics 啊嗰啲理科、商科咧，系你一定要听书，即系你一定要上堂咯。 系啊， 即系你瞓着咗咧，你 miss 咗，即系好似数学咁样咧，你执个铅笔咁样望翻去黑板咧，又唔知道 就已经甩咗 啊，系啊，已经甩咗。咁但系你中西史其实你睇住本书嘅啫嘛。或者你上网睇翻人哋啲片啊，其实 even 唔系学术性，其实好多人都讲紧历史啊，即系除咗书本入边嘅知识或者考试范围之内，咁、所以其实好容易 pick up 翻咯，即系就算我可以多啲时间去玩音乐或者做画画啊嗰啲之外，系、 所以读文科喺方面上堂可以唔使咁集中， 冇错。 咁啊有晒即系呢一啲嘅你特别读书时候嘅经历喺个 Breaking Camp 度即系破冰啦，俾大家摸索咗你嘅过去啦。咁跟住过咗个破冰阶段之后，咁跟住点样进入下一步去到创作嘅阶段咧？嗰阵时 之后就分咗两组人咁样作啦。咁之后就我基真系咁喺度喺间房度呕啦，即系。不过嗰日其实大部分时间都系倾偈破冰嘅，系啦，咁啊入冰系大嘅，所以因为我同佢嗰个佢哋嗰个代沟都几大嘅，咁啊倾咗好耐偈先熟咗咁样，咁之后就倾啦，咁之后就喺我同佢两个喺间房度呕咗好耐，咁之后就呕咗一个蓝图咁样咯，即系个蓝本咁样，就有一个主要嘅 idea 出嚟，就觉得。啊，留班好啊，之后同埋嗰个决定咗个曲风系比较 groovy 啲嘅，咁、之后就第二日就K 真自己翻屋企咧，佢就写咗好多出嚟，咁咧我又写咗好多出嚟，咁之后咧就第二日再 writing camp 再见嘅时候咧 mix 埋一齐就变咗依家留班同学嘅嗰首歌出嚟、 我想好奇一下咧，因为你平时之前玩咧就系玩 bass 多噶嘛，咁你喺作曲嘅时候，其实你嗰个过程你系会用一啲乜嘢嘅乐器或者用啲咩仪器去帮自己作曲咁样噶？ 嗰阵时作曲最主要系 K 真一路弹琴，我一路哼咯，喺度哼啲 melody 咯，系啊，同埋之后其实我 bass 之后都冇乜点弹，嗰阵时弹 bass 系因为冇人弹 bass 嘅，即系话歌又弹吉他，即系 bass 个位置就系咁样噶啦，多数都系 边个冇咩嘢搞就去弹啦咁样。 系啊，即系 bass 系比较易上手啲啊嘛，即系除非你要玩啲好专业嘅嘢啦，咁但系比较易上手啲，可以夹到对 band， 所以嗰时就玩 bass， 但之后其实我都冇乜点接触过 bass。 因为我自己拣嘅时候就可以拣一啲吉他啊、琴啊嗰啲咁样。 梗系啦。 咁但系你话其实翻到屋企你自己都可能会有叫哼下啲旋律嗰啲咁样咯。其实你觉得呢样嘢对你嚟讲系？是一个新的尝试，定抑或其实不是、之前有时去 busking 又好或者什么都好想想怎样改编啊等等，其实都叫做有相类似的 practice 的了已经。 其实我想断断续续都有的，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自己在家即叫做所谓有灵感啊，或者有 feel 的时候都拿支吉他出来 feel free 一下咁样。咁之后就有啲录咗好琐碎咁样摆咗部电话度。咁我谂呢啲都算系一种 practice 嚟嘅。咁之后就冇，因为佢弹琴咧，佢弹得都好 groovy 咧，就一度引领住我咧，就好似上咗条轨道咁样咧。即系其实所有嘢都好顺利咯。作曲嘅时候， 所以就一路听住阿 K 曾弹嘅琴，跟住你就 on top 就哼啲 melody 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之后都有邀请阿 Cousin 啊，即系监制 Cousin 风过嚟再听一听个 demo，然后再改咗少少嘢，咁之后就录咗个 demo 咁样。 哦，因为嗰阵时其实都预咗写完呢首歌都会揾阿 Cousin 佢哋去帮手做咁样噶啦，系嘛？ 系啊，其实成个 project 都谂住系邀请 Cousin， 因为 Cousin 比较有经验。 嗯， 咁同埋我就有谂过，即系团队啦、公司啦都有问过我话你有冇想话要边个监制去帮你做你嚟紧啲歌？咁我就其实我嗰阵时咧，我冇乜点样去找哪个监制，因为其实我很少即是很老实地我是很少留意那些幕后的。但是我就看回自己喜欢听的歌，其实很多监制都是 Cousin， 还有我挺喜欢他现在比较现代一点他的监制，还有他本身懂唱歌嘛，即是他本身是唱和音，还有他之前有组合高定，唱歌都很厉害，所以有帮助咯，系咁，所以就拣咗做佢帮手啊。 其实你话 K 曾作咗嗰个曲嘅时候，你话就俾 Cousin 听啦。你仲记唔记得佢即系当下第一次听完之后，佢有冇俾 feedback？ 佢个样嘅表情啊，各样嘢点样？ 可以教功课俾老师咁样系嘛？ 佢我记得佢好似讲过一句咧，因为首歌有几段嘢啦，咁佢就有一个位系期待我哋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嗰一段咧。 嗯， 佢话佢好中意嗰一段。 嗯。 然后他就说其他可以重作的。 哇有没有 hurt 啊那时 不是我觉得 K 曾 hurt 一点。我跟 K 曾都即觉得即他说我觉得我挺喜欢这段但是其他可以重作。 所以个 demo 和而家我们听到这个版本的差距是大的应该。 哦，唔係啊，唔係，最尾都冇重作到。 哦， 佢講笑啫，我相信係佢講笑啫， 好難分嘅佢有時 真係好難啊，大佬。 係啊， 但因為而家聽呢一首歌咧，嗰個編排上面其實都一個章節一個章節咁樣去嘅，即係前面就係一個好 set 比較靜啲嘅琴啦，跟住去到可能 stage two。个琴开始跳动啲会跟住喐啦，然后再去一个 stage 咧，就系再加埋其他嘅乐器之后就最缤纷，即系好似你好 enjoy 紧个状态，然后最尾当然就收翻尾，亦都系一个去翻好似 in 即系前段 verse 嘅嗰种 set 啲 clean 啲嘅琴啦。咁呢一个嘅 structure 其实系咪你同阿 K 曾去创作嘅时候已经有呢个类似嘅谂法噶啦？ 其实一开头最主要嗰个 humming 啦，同埋嗰段比较即系用一个 low-fi 啲嘅形式去咁样啦。咁其实嗰段系我自己谂嘅，因为其实我最主要系想嗰首歌一听咧，即系人哋一听前奏咧，即系因为通常我听好多广东歌啊，前奏一系就吉他，一系就一个琴，好静咁去营造一个好 set 嘅气氛。但系比较想好放松一个气氛，即系人哋一听就觉得。啊！要放松落嚟听呢首歌啊，咁样或者去入咗嗰个氛围嗰度。咁一开头点解系有一个好特别嘅位嘅？咁就系 K 曾谂出嚟嘅。咁就系一开头前一段啦嘅 intro 嗰个 melody 咧，其实系同后边突然间好快即系开始入 groovy 光阴向着前嗰度系同一段 melody。其实佢个意思咧就系话melody 其实代表住我哋每个人本身嘅一个节奏，或者本身一个本质。咁咧，但系当一个节奏变咗快啦，即系可能你踏入咗社会，由毕咗业啦，留咗班啊，或者系可能你留咗一年，去到第二个一个节奏都唔同啊嘛，每一级，咁就，但系你都要 keep 住自己心入边嗰个rhythm。 咁去呢首歌录音嘅时候，我头先估过一样嘢啦，即系阿 Cousin 都叫你，喂，你放胆啲，可以即系即兴多啲去处理一下啲尾音啦，特别系即系后 段， 系啦，呢一个我又估得啱唔啱咧？ 这个50-50啦都是的。 佢都係啱。啱 肯定啲，啱系咪？ 啱啱啱 系， 你啱。 今日 因为嗰阵时系啦，嗰阵时录音嘅时候就佢俾咗好多唔同帮助，因为我始终新人啦，我第一次录音，佢都知道我唔系好识啦，咁就唔系好识话监制叫我唱乜，我就真系唱到嗰种 feel 俾佢。咁其实佢有用过唔同嘅方法啦，有去唱一次俾我听啦，有去其实佢真系自己识唱歌咧，尤其是啲咁 groovy 嘅歌咧，佢系真系教咗好多嘢，即系喺唱歌方面，佢系示范咗好多喺个监制室入边。咁之后就佢有试过话改咗成首歌 arrangement 啦，净系俾个琴我听，咁我又成首再唱一次啦。佢系即系可能一句入边 take 十几二十次，咁佢就拣最好嘅 feel 咯。佢每次都叫我试下啲唔同嘅 feel 咯。 所以你自己其实每一 take 可能嗰啲处理嗰啲修饰位其实都可能唔一样，你都好凭 feel 过一下个尾音点样玩嘅。 所以我听到佢最尾 final 之后咧，其实我都要学翻点样唱翻嗰个 feel 出嚟，同埋学翻嗰首歌，因为我唔系好记，因为每次可能都唔同噶嘛。所以佢拣咗之后，佢整咗个 final 出嚟，我就要再重新去学翻我自己点样唱。 冇所谓嘅，因为你 live 嘅时候你可以系另一个 feel 噶嘛，其实都可以嘅，即系可以转嘅。咁即系成只歌嘅呢个制作创作听咗啦，咁去到最尾亦都有一个 animation 嘅 MV 啦。咁呢一个又系咪都有啲自己嘅谂法放落去，定系点样样去有呢个 idea？ 系咯，头先听你讲都系喜欢画画， 系咯， 朋友 冇错。其实嗰阵时有几个因素嘅，咁讲咗最主要嗰个因素先啦。其实最主要个因素系嗰阵时开会倾呢首歌嘅时候咧，就谂过其实成个 MV 系我自己画添嘅。 嗯， 即系咁，但系去到最尾梗系冇啦，因为我冇乜信心啦，同埋我想专注翻喺唱歌方面先，即系第一首歌。咁我就有画 storyboard 咯，即系我画咗 storyboard 俾个 animator， 佢之后佢就用佢自己嘅画风啊，或者佢嘅手法，因为佢主要系玩啲抽象啲手法嘅，以我所知。之后就佢用佢嘅方法去呈现翻个storyboard 嘅意思出嚟咯。 今日听过咧，就今年嘅乐坛男声人叫做 Dark 啦，咁啊非常之年纪轻嘅啫，系十八岁嘛，系嘛？ 系啊系啊，十八岁 出道嘅朋友，咁啊有佢第一首嘅派台歌非常之贴近，即系佢自己嘅过去。大家头先听过有呢首《留班同学》嘅，咁啊期待啦，都系嗰句啊，得来不易，所以我哋下次再见。好啊，多谢你啊， 今 日 thank you， 多谢你啊， 多谢 你， 多谢斌臣， 加油啊， 多谢，唔该晒， 拜拜， 多谢。 摘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架，仍然因我存在赞叹。 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影咗可以睇返佢比赛唱 photograph 嗰段片啦，跟住阿 Dark 有啲想留班同学。